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25集。天色有些晚了，橙子站起身来，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在父母的墓前一直是微笑着的，往公墓外面走的时候，泪水却悄然滑下。离伸手过来，将他的手扣在手心。橙子没有抽离。这时，他很需要一点温暖。两人默默无语地往回走，心情沉重，所以没有打车，就从郊区那么慢慢地走了回来。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，已是深夜了。橙子的手机忽然响了，看了一下，是严果果。 喂，橙子，在家没？ 没呢，不过快到家了。你在哪呢？ 刚飞回来就来找你，在你家门口啊。 怎么不进去啊？我不是给了你一把钥匙吗？ 嘿嘿嘿，我这不担心你跟梨子在里面啊。嘿嘿嘿。 严果果色眯眯的笑。 哎呀呸，快进去吧，我一会儿就到了啊，我都忘到我家窗户了。 那我进去了，一会儿见。 说着挂断了电话。橙子望着自家的窗户，一分钟后灯光从窗户透了出来，他不由得微笑了一下。然而就在下一秒，这个微笑僵在脸上。窗内猛然闪过一团耀眼白光，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那扇窗户爆炸为齑粉，一团浓重的黑烟冲出窗户，迅速升腾，直至消失在黝黑的夜空。橙子尖叫一声，目瞪口呆，半晌大叫了一声： 果果！ 没命地往前冲去，手臂却被扯住了。黎用力地拉住他，低声吼道： 不要过去，快走。 橙子失控地尖叫不已。 果果，果果，果果。 那样猛烈的爆炸，果果他用力地挣扎，双膝跪倒在地上，用另一只手拼命地向前爬着。离的眼里闪着复杂的光，望了一眼那仍在吞吐蓝色火苗的窗户，把橙子扯进怀里，用力环住他。 不要喊，快躲起来。 你放开我，快去救果果，快去啊。 橙子嘶声尖叫，用力踢打着，不顾一切抓挠梨的脸和头发，他的面颊顿时血痕道道。梨却忍着痛就是不放手，任他抓挠，牙关紧咬，唇紧紧抿成一条苍白的线，执意地把橙子拖到路边的一条黑胡同里面，用力将他的头按在怀里，使他的嘶叫变成了一片呜咽。橙子徒劳地挣扎了一阵，终于没了力气，只得任他抱着，紧紧揪着梨的衣服，嘴里发出受伤小兽一般的无力嘶吼。 不要这样，橙子，你朋友他不会有事的。 梨按住他后脑勺，低声安慰，语调却是坚定得很。 怎么会没事啊，炸了，炸了都。 橙子浑身抖成了筛糠样，一双金黄的眼睁得大大的，不能置信又是期盼地望着梨，希望他再给自己一个更明确的回答。 相信我。 梨扶住他的肩膀，眸子在黑暗中闪着光。橙子宁愿相信，但又无法相信。 可是。 嘘。 梨的手忽然掩在他的唇上。 回来了。 李把橙子拖到胡同口，让他探出半个脸观望，手却仍捂着他的嘴巴。橙子张着眼乱看，却只看到自己家的窗户在冒蓝色火苗。 上面。 李低低的声音飙进耳朵。橙子目光顺着窗户向上看去，一直望到黑黑的夜空，一团黑烟渐渐向着楼顶压了下来。要下雨了， 却见那黑烟仿佛是有生命的，凝聚不散，有着清晰的边缘，一直降到离地面不远的地方，中间裂开一道缝，里面就传出果果嚣张的声音。 干什么？想劫就劫，想甩就甩啊！老娘，啊！ 果果的那声尖叫，没掩住一声闷响，屁股被踹的声音。然后果果就直接飞出了黑雾，一个天女下凡，脸先着地，黑烟的裂口也迅速合拢，飞速的升空不见了。看到果果从一团黑云中像一只鸡仔破壳而出，橙子喜极而泣，就想要扑上去相会，却被离重新拖回到暗处。滚，快离开这里。 离开？不，我家起火了呀，我得回去看看。 果果的命总算是保住了，财产安全的问题立刻浮到第一位。这么强劲的爆炸，屋子里的东西还有全尸的吗？想到这里，猛然意识到自己全部家产已经毁于一旦，泪水立刻飙了出来，扭头就往那边跑，却被离死死扯住。远处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。 交给消防队吧，反正也剩不下什么了。 我要回去，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死我也要回去，让我跟我的房子一起烧成灰吧。 黎却不容分辨地把橙子扯到怀里，拦腰托起，避开人多的街道，拐向没有路灯的街道急速奔走。他的速度惊人的快，没有多大功夫已经到了荒郊野外。 你带我去哪里啊？我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 橙子拼命地捶打他胸口，两只脚乱踢，哭着哭着声音却变成了呜咽，手也脱离地软了下去。回家？他的家还在吗？那个自己精心打理的小家，心爱的家具装饰，那个留存着父母的味道，父母的笑语，父母的身影的家，全部毁了，不复存在。心不可遏制地撕痛起来。沉浸在痛心中的橙子耳中忽然听到扑啦啦一阵奇怪的声音，接着身子一轻，似乎是飘了起来。透过混乱的泪眼，他看到梨的背上展开了两只巨大的白色羽翼，轻盈地挥舞了一下，已然带他升上了凉凉的墨色夜空。橙子悲痛的空隙里闪过了一丝迷惑， 他不是龙吗？怎么会生有翅膀？ 这丝迷惑却迅速被心中的焦虑所淹没，他顾不得去了解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上下翻转。 我的家没了，没了，父母留给我唯一的纪念，没了。 我是橙子的闺蜜严果果，也是四海以沫，要多多订阅评论，给我们点赞哦，么么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